上一讲啊，咱们说这个协约国呢，在西线向德军发动了百日攻势，德军呢是节节败退，自个儿啊就是自顾不暇了。转过头来一瞅，几个盟友比他还惨，同盟国呀，基本上一共就四个国家：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保加利亚。其中这个保加利亚呢，是参战最晚的，1915年才加入同盟国。而且呢，只向塞尔维亚一个国家宣战，没有针对其他国家。保加利亚一直有着巴尔干的普鲁士的称号，一开战果然是名不虚传，头一年就俘虏了塞尔维亚16万人，缴获近千门大炮，之后呢又击败了从爱琴海登陆的英法援军，这比奥匈奥斯曼都强太多了。不过时间来到1918年，保加利亚好日子到头了，英法联军腾出手，从巴尔干半岛发动了强大攻势，大批保军士兵望风而逃，正所谓福不双至，是祸不单行。保加利亚国内又发生了起义，内外交困之下，9月29号保加利亚被迫宣布投降，跟协约国签订停战协定，退出了战争，成为同盟国阵营里第一个退出战争的国家。与此同时，奥斯曼土耳其也开始琢磨着怎么退出战争。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啊，看似还是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欧洲有一小块，埃及有一小块，加上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半岛，看上去很美，但实际上呢很惨，尤其是阿拉伯半岛那部分已经被一个叫劳伦斯的英国人搅和得快四分五裂了。这位劳伦斯就是那个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有个经典电影呢讲的就是他，身高只有5英尺5英寸，满打满算和1米65，在英国人里啊，他就是一侏儒，但凡见过他的人都说劳伦斯这个人极富个人魅力，蓝色的眼睛和坚毅的下巴，沉默寡言，遇到什么事呢都镇定自若，更让人觉得是高深莫测。劳伦斯在一战之前去过很多次阿拉伯地区，十分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1916年，英国向中东派了顾问团，给谁当顾问呢？汉治地区的哈希姆家族。汉治地区啊，在今天阿拉伯半岛西部，差不多呢，就是今天沙特阿拉伯挨着红海的那一溜土地。哈希姆家族算是当地豪门，他们家呢，刚刚发动起义，宣布阿拉伯国家独立。英国人一看这是搅乱奥斯曼土耳其的好机会，赶紧呢派顾问团过去帮忙。劳伦斯就是顾问团中的一员，他还兼任中东英军总司令，驻阿拉伯部队的联络官。一开始呢，英国人给他们运来了4架飞机、22门大炮和大量的步枪，阿拉伯人特别高兴，那以前被土耳其的大炮打出阴影了，现在咱有炮了。劳伦斯过来一看，说这些炮都是古董啊，应该进博物馆，22门炮14个型号，这咋用啊？枪也都是布尔战争时代的，但不管怎么说吧，总比没有强。几仗打下来，劳伦斯认为阿拉伯人应该发展一支小规模高机动装备精良的骑兵部队，利用机动性绕开敌军主力，在汉治铁路的各个地段分散出击，让土耳其人顾此失彼，一句话就是要开展游击战。在接下来的游击战争当中，阿拉伯起义军连战连捷，威名越来越响，汉治地区其他阿拉伯酋长纷纷来投，起义军顿时实力大增。劳伦斯决定趁机攻占奥斯曼帝国在红海沿岸最后一个港口亚喀巴。1917年的5月，他带领一小队战士开始了挺进沙漠的征程。经过2个月的行军，劳伦斯兵临亚喀巴。他先派了一个土耳其俘虏进城，要求土耳其守军投降。守将很礼貌地答复，如果2天内得不到援助，我们就投降。劳伦斯一听，我们一共就500人，穿越沙漠这么多天已经是弹尽粮绝了，等不起2天了。于是呢，急中生智，给那个俘虏1英镑金币，让他再去一趟，给守军呢详细描述，说城外劳伦斯的队伍不断增长，给养源源不断，你们没希望了，赶紧投降吧。你还别说啊，这么一说呀，这个守军就真信了，700名守军向劳伦斯投降。自此土耳其在红海沿岸的国土大部沦丧。与此同时，英国人还从地中海登陆，进攻土耳其的巴勒斯坦地区，很快呢就攻占了圣城耶路撒冷。到了1918年的9月，英军呢在巴勒斯坦地区发动总攻，他们有4万多人和近400门火炮，还有劳伦斯率领阿拉伯起义军支援。奥斯曼土耳其这边只有8000人。开战以后呢，英军以主力正面冲击，骑兵侧翼包抄，土军就真土了，被彻底击溃，士兵不是投降就是逃跑。10月1号， 澳大利亚轻骑兵和起义军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大马士革，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首都。20多天以后，叙利亚第一大城市奥斯曼土耳其第三大城市阿勒颇被英军攻占，巴勒斯坦战役以英军全胜告终。这时候土耳其军队已经彻底失去战斗力，士兵拒绝作战，国内形势急转直下，民众反战情绪日益高涨，政府濒临崩溃。1918年的10月30号，在一艘英国巡洋舰上，奥斯曼土耳其跟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定，退出了战争。奥斯曼土耳其一退出战争，德国的盟友就只剩下奥匈帝国一个了。但是奥匈帝国的形势啊，现在是岌岌可危。别看奥匈帝国远离西线，不是主战场，但是他们敌人一点都不少。意大利、希腊、塞尔维亚、俄国把奥匈帝国一多半国境都包围了。按说呢，这几个敌人战斗力都一般，也就俄国还强点，还自个儿退了。但是架不住奥匈帝国自己的战斗力更差。奥匈帝国是一个二元制帝国，但是这个国家的民族可不是只有俩，而是一大堆，所以他们的军队呢也是各个民族的士兵组成。按道理说，这些士兵应该按民族编在一起，这样好沟通。可是高层担心这样呢容易让少数民族士兵造反，所以呢就把民族打乱混编。这么一来，你想想，各个部队内部连语言都不通，每个军官都得先是个语言天才，下个命令都得用好几种语言，那这个军队的战斗力是可想而知。所以一战爆发以来，奥匈帝国基本上是屡战屡败，连意大利都打不过，全靠德国支援才勉强维持。老打败仗，奥匈帝国内部也就没人想打仗了。老皇帝弗兰茨，就是茜茜公主她老公啊，就曾经在日记中写道，说战争的破坏性远超我的想象，不要打了，停下来吧，别毁了这个美好的世界和人民。当然仗是不可能停，老皇帝自己也被战争耗的是油尽灯枯，1916年肺炎发作，驾崩在维也纳的美泉宫。临死前一天，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对身边的侍者说，你能在明天凌晨3点钟叫醒我吗？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为了战争的结束。老皇帝驾崩，继任者是他的侄孙卡尔一世。卡尔皇帝是一位无能的好人，一继位呢，最大的愿望就是和平。1917年，皇帝秘密派人到法国谈判，看看有没有停战的可能。法国人非常精明，对奥匈极尽利诱之能事，只要退出战争，把一些不重要的领土割给意大利，那么巴伐利亚王国、西里西亚地区以及整个波兰都将并入奥匈帝国，甚至连罗马尼亚都可能。这样的话，一个哈布斯堡大帝国将从波罗的海延伸到亚得里亚海。法国人的价码啊，看似不小，实际上可以说是个大坑。巴伐利亚和西里西亚在哪儿啊？在德国。也就是说，你想要这些地方，你就得跟德国开战。这奥匈帝国哪行啊？意大利我都打不过，你让我打德国，所以谈判就不了了之了。这个时候啊，1917年虽然奥匈帝国混得比较惨，但从战场形势来看呢，同盟国还稍占上风，所以奥匈帝国的日子呢还能凑合过。但是呢，他们自己内部呢又出了问题，就是民族问题。一开始啊，国内的少数民族也没想脱离帝国，希望的呢只是民族自治。当时很多塞尔维亚人在帝国内部的少数民族地区宣传民族主义思想，哎，别跟着奥匈混了，独立吧，咱们南斯拉夫人才是一家。结果呢让他们大失所望，那大家都不买账，毕竟呢奥匈是个大帝国，穷光蛋帝国主义也是帝国主义，对待少数民族呢还算比较温和，而塞尔维亚又穷又野蛮，当时的克罗地亚人管塞尔维亚人叫贝尔格莱德的文盲。可惜呢这种日子没维持多久，随着同盟国一步步战败，这些民族就有点招架不住了，是吧？都想呢赶紧逃离奥匈帝国这艘即将沉没的破船。到了1918年，民族矛盾已经是按下葫芦起瓢，根本就弹压不住。正在此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了民族自决原则，说战后呢，要由各民族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个原则传到卡尔一世的耳朵里，就被当成了救命稻草。他觉得，如果把民族自决作为基本国策，在奥匈帝国内部推行，让少数民族都自治，矛盾不就化解了吗？而且呢，这个政策一石二鸟，民族自治，帝国对少数民族的责任也就少了，至少奥地利和匈牙利不用再每年花大价钱去补贴他们了。于是，一道法令发出，宣布天下大赦，鼓励民族独立，支持民族解放，你们去追求自由，寻求民族自治吧。不过要注意的是，自治你们不能脱离这个二元帝国。 这道法令颁布之后，你想会得到一个什么结果？跟卡尔皇帝的期待是截然相反。民族问题不但没解决，反而进一步恶化。为啥呢？道理特别简单，皇帝这道令一出，所有民族都会非常开心，对吧？民族自治，但是呢又不会独立。那你想可能吗？这就跟洪水决堤一样，根本拦不住。少数民族的要求啊，已经不是自治了，纷纷宣布要脱离帝国，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卡尔皇帝这下慌了，赶紧让首相召集各民族领袖来开会，共同商讨。结果呢，没一个领袖来，大家呢根本就不买账。这个时候呢，奥匈帝国政府啊，能够想到的最后一招就是用钱来解决问题。但是呢，国库已经被战争啊榨干了，老百姓连肉都吃不起，只有在前线的部队每个星期能吃到四两肉啊。所以很多人呢从后方逃到前方，为了呢就是能吃肉，连制服都没有。形势到了这般田地，那奥匈帝国还想要在战场上发动新的攻势。1918年的6月15号凌晨，是吧？奥军发动派夫河会战，进攻意大利。第一天呢，确实打了意大利一个措手不及啊，因为谁都能打意大利一个措手不及。攻入义军战壕的奥匈士兵很快发现，意大利这边粮饷充足，到处堆满了面包、葡萄酒和肉罐头。再看自个儿，连饭都吃不饱，这仗还打什么劲儿？所以再进攻的时候，不少士兵都勇敢地冲进意大利战壕，干嘛呢？投降，用步枪呢换双筷子，还有人主动向敌人提供情报，就是为了给自个儿呢多加两块肉。所以这个后续进攻很快就停顿了。几天之后啊，义军就开始反攻了。意大利军队是可有今天了，玩命的打，打到7月6号，奥地利已经损失了15万人，这是意大利军队在战争里的首胜，非常值得纪念。这场惨败被德国人看的是真真的，所以德国派驻奥地利统帅部的联络官克拉蒙将军说，派夫河会战对奥匈帝国和全盘局势产生了严重后果。匈牙利国会中也是一片谴责声，他们要求撤回匈牙利部队，不让他们再去前线送死，而奥地利人民也公开指责皇帝通敌卖国，这就为奥匈帝国敲响了丧钟。意大利人这边是来劲儿了，调兵遣将继续进攻，一共出动了9个集团军、57个步兵师、4个骑兵师、7700门火炮，还有英国、法国、美国联军部队配合，阵容可以说是空前强大。奥地利军队表面上有52个步兵师、6个骑兵师、6000门火炮，但是呢，士气已然瓦解，有战斗力的部队是少之又少。1918年的10月24号，意大利军队和英法美联军一起发动攻击，奥匈军队中的奥地利人仍然在拼死抵抗，但是其他民族的士兵已经没人愿意再跟他们同生共死了，我得回去参加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纷纷逃亡，所以战线很快就崩溃了，义军如入无人之境。奥军总参谋长亚尔兹将军向政府报告了这些情况，听完报告之后，外交大臣掏出怀表看了一眼，然后跟他说，现在已经12点半了，咱们赶紧先去吃饭，吃完饭就必须立即求和。10月29号，奥匈帝国代表团穿过前线跟意大利人谈判，一方的首席谈判代表是巴格多里奥将军，也就是二战时候墨索里尼倒台以后当总理的那位。谈判期间，奥匈帝国的人在休战条件上是反反复复，巴多格里奥急了，拍着桌子咆哮说，我宣布谈判破裂，战争继续，吓得奥匈帝国代表屁都不敢放，赶紧签字。巴多格里奥一边宣布在22小时之后停战生效，一边命令部队赶紧去拦截撤退中的奥军，凡是追上的人都变成战俘，这样又抓了42万7000人，赢得了意大利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胜利。此时奥匈帝国内部已然是混乱不堪，布达佩斯、布拉格纷纷建立了独立政府，卡尔皇帝眼看帝国就要分裂却束手无策，不过此时他仍然心存善念，用颤抖的声音打电话告诉部下禁止使用武力对付臣民，当然实际上他已经没有武力可用了。1918年的11月10号黄昏，维也纳皇宫乐队最后一次演奏帝国的国歌，此时夕阳西下，寒风萧瑟，头发灰白面容憔悴的卡尔一世立正静听。两天之后，卡尔一世皇帝宣布退位，长达700年的哈布斯堡王朝寿终正寝。一开始啊，卡尔还想到匈牙利继续当国王，但是呢，听说匈牙利已经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只得流亡海外，奥匈帝国自此不复存在。奥匈帝国一完，德国就真真正正的成了孤家寡人。 到了这个时候，德国还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呢？他又将如何迎来自己的末日？关于这个问题呢，咱们下一讲再说。